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宝来来宝时间，今天关注宝来之宝。一，实惠宝，配置丰富自然是宝，全新一代宝来基础配置就让你感觉捡到宝。自动启停、坡道辅助、自动驻车、 LED 大灯、 LED 尾灯、日间行车灯，另外还有德系车引以为傲的标配 ESP 等主动安全装备。二，安全之宝，前后驻车雷达、弯道辅助照明系统、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城市紧急制动系统、六安全气囊，从前期到后期全方位立体无死角保护车主安全。三，环保， TSI 发动机黄金搭档的七档手自一体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省油利器，配合发动机启停功能，以节约不必要的燃油浪费，加上 Eco 驾驶模式，省油效果如虎添翼，让你不知不觉中变成环保减排的小能手，还能省下钱包中的大把油钱。全新一代宝来，全身是宝，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喽。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对楼亲提示您，全新一代宝来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啊。周五喊红包，我们不见不散哟。 真金不怕火炼，不怕火，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三位真火，我是何儿， 我是一水。 哎，今天咱们三位真火变成两位了。 啊，对对对。 而且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不是说哪款车型好不好，而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没错。 但聊之前呢，咱们要先祝一下最可爱的人，今天是他们的节日、啊、 今天是建军节啊。 对， 祝咱们这个解放军指战员们节日快乐。 是的。那咱们说啊，现在的车为什么一撞就烂？ 哎，这是一个，那不能说是一个话题吧，我觉得是，就是自打这个车辆进入咱们家庭之后 呀， 这话说从前， 对，入宫以来，哎，不是啊，这确实是现在好多的视频一看，但是我发现很多的跑车才是一撞就烂的， 那因为开得快 就碎， 不是，等会 儿，也可能是因为 你还能撞到跑车呢， 不，我 啊，你跑 不了， 快的呀， 我撞不了，就视频里看的，大家都说为什么跑车一撞就碎，可能是因为它现在的那很多的 材料 是吧，对，用的都是对轻量化的材料，然后越用越好，然后一撞就碎。 这个 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矛盾呢？ 对，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你看跑车那么贵、然后用的材料又那么棒，又那么高科技， 然后还不 横 撞， 对呀、 啊， 那应该都变成坦克呀、哎。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想，你啊，如果往前推10年的话，其实每一辆车自重都很大。都跟坦克一样。那为什么当年沃尔沃有这个叫北欧坦克这个称号啊？就是因为它自重车很大，而且是全身都是咱们原来说的跟那个28的那个猛钢自行车似的，沉啊，所以它肯定就是那种属于硬碰硬。那到现在呢，越来越多咱们现在买车的时候，什么吸能啊，退缩呀，然后成员舱保护啊，对吧，像这样的这些词条肯定会出现在咱们销售人员的这个嘴里边，而且我相信包括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除了价格因素之外啊，考 考虑空间、动力、配置、品牌， 对， 然后没有一个不会不在意安全的。 我觉得这是潜意识里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我这车一定得抗造、 抗造， 对 啊， 就是 抗造就得先得皮实， 对，它得用着皮实、然后当然了，它空间越大，动力越好，配置越高，这个品牌效越棒、这个大家选择的空间 越大。是，但赫尔咱俩先澄清这么一，或者说咱俩先看看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一样的啊？车是不是工具？ 肯定是、 是吧？ 代步工具。 咱不管是什么样的工具，但它是不是工具？ 是。 它绝对不是咱们的这个负担的那个资产。那样的负资产，就是它不是咱们的负担，它是为咱们来服务的。 那得看你的车好不好，不好可能就是负担了。天天修可不是负担。 其实你看，我在网上就是看过这么一个这个网友留言啊，说这个一辆车其实它是工具，而且跟我们现在什么电视啊、冰箱、洗衣机、空调差不多，都是用来为我们服务的。那只不过这个汽车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家用电器。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汽车它长期可能会什么日晒雨淋， 哦， 对吧？ 对， 然后又带我们飞奔，又带我们堵车，所以它的那种陪伴属性可能更加重要。然后大家就越来越看重我这个汽车，刚才像赫儿你说的一样，耐不耐造。 对，耐不耐造。其实啊，咱们归根究底其实还是一样的，你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你也会看它使用寿命长不长，对吧？它的这个质量好不好，一样的。只是说反过来，汽车就像水哥说的，它陪伴性更长，可能出行的时候陪伴我们的时间更多，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看重它的这个安全。 对， 而且它是行驶在路面上的，不光是有你主动的安全因素在，还有一些被动安全因素。 是，所以在路上你难免发生这个什么刮刮蹭蹭啊之类的。 对，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车，尤其是大家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没事发个微信，然后刷个朋友圈，刷个什么推送，你就看出来了，哦，这个车又撞两半了，那个车又被削了顶了，然后这个车你看撞完之后，三厢车变成那个单厢车，所以就这样的事故的一些照片，包括一些所谓在网上夸大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这样的这个目的的这样的照片，会被我们消费者放大。 对， 这其实是我们正常的心理，就那在说之前呢，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车辆越来越轻了，但是反而越撞越碎了，材料用的越来越好了，科技越来越棒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好像感觉这个车像车一撞完之后就变形了，所以它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科学道理和所谓的这个生存法则在里面。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说。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是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 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真金不怕火炼，不怕火，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车一撞就碎啊、哎、这么容易撞烂。其实很多人都说日系车软德系车硬，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而且还有好多这个老百姓啊，老司机啊、跟我说这个钢板越厚越安全。 哎，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大家根深蒂固的那种印象，对不对？ 但这什么叫钢板越厚越安全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什么呢，就是日系车刚才赫说的软，就是说 德系车硬， 感觉皮儿薄啊、对吧？德系车硬，感觉这个皮儿厚。但是啊，最早设计咱们所说的现在日系车常用的这个溃缩吸能的这个设计的，是奔驰。 哦， 你能想到吗？ 想不到， 想不到吧？ 对， 就是大家为什么说这个软跟硬是两种表现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吧，那个鸡蛋放在一个铁盒里。你一块儿往下扔，然后跟鸡蛋放在一个纸箱子里，纸箱子里边放满了一些柔软的，比如说海绵呀，或者说是缓震的塑料泡沫啊，然后再一块儿往下扔，你摔坏了之后，从上到下，铁盒装的那个鸡蛋可能铁盒没摔坏， 鸡蛋可能 是碎了，但是鸡蛋在里边震碎了， 对， 但是你这个软盒呢，就是可能是摔坏了一点，但是由于鸡蛋有了一些比如说塑料泡沫啊，或者说吸能的一些这个海绵的保护，鸡蛋没事。 明白了，其实我之前啊做过一些拆车的这些活动啊， 对对对， 它的比如说咱们拿前保险杠为主、 前保险杠拆完之后， 对，拆完之后它两边是有吸能盒的， 对， 其实刚才水哥说的那道理就是吸能盒的这个道理，它是这个吸能盒，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它是有一些怎么说 褶皱 的设计的，对，有点像弹簧的那种感觉，所以在类似啊， 别摁啊，你摁不动， 就是你类似在撞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缓冲的力的，它是为了保护驾驶员的。 就说白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用那个拳头去打另外一个人的拳头，你这样的话两个拳头都疼，但是如果你戴了拳套呢，两个人的手可能就不疼，但是拳套疼。全套疼咱不知道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是为了保护驾驶员的。 对，这也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吸能区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溃缩区，实际上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但是还有一些消费者会觉得，哎，你看那个德系车也有溃缩区，日系车有的也有溃缩区，包括其他欧洲车也有溃缩区，为什么撞完之后它的感觉是不一样？有的就一下呱全没了。有的一下可能还能看见一个就是大概的这个形状， 对， 但就是不管撞成什么样啊，我觉得咱们在这个阶段当中跟大家来表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你的成员舱的完整的这个程度。成员舱是哪儿呢，就是包括什么红城啊，包括我，包括老车，咱们坐在车里的那个位置， 就是这四个座位， 从 A 柱开始，前门 B 柱，后门到后备箱前面一点，就是从 A 柱、B 柱、C 柱，然后如果有的是 SUV 的话，它还有 D 柱， 对， 那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成员舱之内。如果说你撞完之后，成员舱还能自如的开门，还能自行进行一些逃脱，还能有一些这个自救的一些方式，那说明你这个车身的结构是非常安全的。 对， 说白了，你发动机你撞坏了没关系，你可以修，修不好咱们可以卖，对吧？你后尾箱你撞坏了咱们可以修，撬不好你变成一个两厢车也可以继续开。 对， 那 所以 人没了呢，完了， 对 凉凉， 对对，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车一撞就碎。我觉得这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这种哲学上的一种东西了，就是我在保证我这个车内人员安全的同时，我的车可能变得没有那么的主要了。 对，然后这样咱们可以解释完这个叫碰撞溃缩区啊，之后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到底有哪些主动跟被动安全的配备在咱们日常当中是可以来使用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啊，哪些这个主动和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配置啊， 是我们正常多使用的啊，车上可以使用。 提问。 提问。 我提问。 嗨。我主动安全行驶，人家差点给我弄懵了。这主动那个行驶安全系统，比如说这个 ABS 加 EBD。 对，这个 大家非常熟悉了啊。 这个必须要有的，而且包括下边的说的那个驱动防滑，什么 TCS ASR 啊，也是基本上有的。 对，还有紧急制动， 再加上 EBA 之后呢，大家可以就是集合在一块儿啊，可以就统称叫大家俗称的 ESP 了， 对， 就是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对， 那除此之外呢，跟大家再说一个，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女孩子吧，有时候像我驾驶的时候也比较需要的，就是上坡辅助。 这个确实是。 尤其是自动挡的车还好点啊，因为毕竟你踩着刹车点一脚油门，它再没有上坡辅助的话，可能也就是向下溜那么一下下就往上走了。一般来说如果手动挡有这个上坡辅助， 就很接力了， 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可能我们正常的车主体会的不是特别的深，但像我们这些汽车媒体经常会试驾不同的车型，这个有上坡跟没上坡辅助的这个两个车，其实差别还是有的。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尤其咱别说下雪了，下雨天，你在坡道上，还别是那种车挨车人挨人那种坡道，你就在这个公司地库，然后交完这个停车费再往上走的那一刹那，你要是开一个手动挡，油离配合如果不好的话，车还没有上坡辅助 就溜车了， 那肯定就溜车了。 对， 你再一慌，再一打方向，那可能坐在这个收费岗亭里边大爷就慌了。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上坡辅助的话，它实际上会通过这个 ABS 或者说通过刹车给你一个信号，然后车辆呢会在你就是结合点的那一刹那的三秒钟，大概三秒钟的时间会给你先刹车，然后在你给油门信号抬走的时候，那再释放你的这个刹车来进行一个前行。还有一个配置我觉得比较好用，这可能在高速上啊，或者说是行驶道路比较顺畅的时候，就是航道偏离。 哦，车道偏离预警。 对， 这 个是大家现在越来越被提及的，说这个车辆上面如果有这个配置，好像比较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对对， 其实它有的是通过这个道路标线的摄像头，也有通过是前车的雷达，然后当然了，航道偏离的说白了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打转向灯的情况下，你偏到了另外一侧，那么你可能你往左偏了，你左侧的一些那个就会有一些提示，不管是灯光提示啊还是声音提示啊，甚至我记得咱们前一段时间试驾的那个别克啊雪佛兰啊，它都有那个座椅提示，你往左偏左屁股震，你往右偏右屁股震。就是它其实是感官是非常直接的。 对，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什么预碰撞， 对对对， 还有盲区监测、胎压监测，这些也都是。 对，我觉得像刚才说的什么坡道辅助啊，然后包括一些航道偏离啊，然后赫尔提到的一些预碰撞啊，其实这都是会将来集合在自动驾驶当中的一项。咱们之前年初测试的那个特斯拉，又有航道偏离，又有这个预碰撞， 对，都有。 又有还有比较基础的这个叫航道巡航，对不对？ 对，自动巡航，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肯定没给大家说完啊，就是什么主动啊、被动安全配置肯定没说全，但是这么几个呢是大家常见的，而且我认为是比较 常用， 常用到的。 对对对，确实是。所以关于这个车辆安全一直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问到我们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微信搜索快车道的地方，搜到快车道 family 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